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南拳妈妈带来了这样一首歌《奇迹》，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听到了一些新的声音啊，包括也是在这个团长弹头的带领之下，也是通过这首歌曲让我们认识到了他的新的女主唱啊。 是一位只有24岁的曾经的这个偶像练习生啊，陈雨姬。那么曾经参加过比如说像超级偶像啊、超强时期练习生、我要当歌手等等选秀节目啊，但是之前呢都是因为比如说可能过度紧张呢而发挥失常，也曾经让他的这个自信心啊低落到一度想要放弃这个所谓的唱歌的梦想啊。但是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而且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南拳妈妈。后来还有一次啊，他是在周杰伦的一个演唱会的夜宵的所谓的一个答谢宴当中，然后呢也是经过团长弹头的引荐认识了周杰伦，而且还在所有人面前唱了杰伦和阿妹的那首《不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让更多在音乐圈的朋友对他表示了一种充分的认可。OK， 我们期待在新成员的加入之后的南拳妈妈啊，一个全新的姿态能够在2021年的下半年所剩的几个月的时间，看看能不能还会有更多的单曲发出，或者在2022年还会有新专辑能够跟我们见面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在我们节目当中期待你来发现。 笑容失去等于少一半，还是自己有对半，一点小伤来认清，唯一不变的只有变换，转一个 生命中有缺憾才让人记得好的那段不能如愿的期盼，当真老天一时失算，幸福来得太晚，快乐也恨不来，失去等于少一半，还是自己又找回一半，转一个弯活得更加漂亮，像不一样不一样，脑筋清闪闪才能抵抗沮丧，要不一样不一样，就与众不同，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让我 着迷，心一直在你身边。 知道。 I've been sitting in the darkness, but the sunlight's creeping in. Now the ice is slowly melting in my soul and in my skin. All the good times, my friend, yeah, yeah, are coming around again. Oh yeah, I've been thinking, reminiscing on better nights and better days.Hiding in the refuge of memories I made, I got a feeling within, within, it's coming around again.Be your salvation, but I'll offer nonetheless. And if like me you wanna take that chance, it's coming around again. Off my shoulders as my feet become unstuck, and all the good times on which we do depend. Oh, it's coming around again. We've been so long waiting for the all-time high. We got a damn good reason to put your troubles aside, and all your wins are sorrow. 这首歌曲是来自70后的歌手啊，来自 Simon Webby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Coming Around Again、也是作为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位非常具有灵魂乐嗓音气质的歌手，你在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非常非常明显的听出来，在美国曾经的一个乡村榜单当中长期占据榜首位置的一位歌手 Blake Shelton、之前他的一些音乐，包括他为愤怒的小鸟的电影所写的一些主题曲 Friends、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经常出现的，就是这样的阳光一点啊，积极一点的歌曲，希望能够在此刻给你带来更多的活力，能够让你有一种这个原地复活的感觉。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稍后在我们的节目下半时段还会跟各位分享更多关于我们日常健身的时候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Thank you. life keep calling out my name. And I pray somehow something's gonna change. Bright lights in the skyline won't let me lose my way. Cause I know somehow something's gonna change. And telling me forfeit. Glimpse of the high life, I wish I never saw this. Now I want it all, I'm selfish. Felt locked down like I brought a death sentence. Like Alan Sugar fed me from The Apprentice. See my little weight, I must have lost half. Even Nando's will send me a new black card. And there's a weapon, there's an assumption. Back of a bang and there's more where it comes from. All of the life, come alive, flash cameras on. Tell us where I go, where Rihanna die out there. From young, I've been obsessed with the flame. Know you're a lake, cause your dreams were the same. Every day I pray, really wishing for a change. Dreams to reality, now I'm in a cage. No pleasing everybody, need to focus. Nearly lost track, I'm really sorry. Let the black clouds, bright lights. Got me feeling jolly, never let you down. That's my word, you ain't gonna worry, work for this.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work for this. Couple labels said that wasn't worth the risk. Just another hood rat hoodie with a black hat. He's just one of them looking for a burst to nick. Never really had a plan, these laid on point. I'm shopping at a Stanley. Big star, flash car, looking trendy. But no, got my list, time to go by Kylie. From young, I've been obsessed with the flame. No, you're in late, cause your dreams were the same. Every day I pray, really wishing for a change. Dreams to reality, now I'm in a game. Down. Look at the bright lights are blazing down.

道从来都不好走，待人无习惯，身边总有小丑，是我的东西谁都不能抢走，我有些有肉怎么可能逃够，勇敢地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踏平那不踏平的路，要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去山那挡住我的路，吃的苦中苦，要做个大人物，不一定有权有富，我要做个大人物，为难时提神说不，先掐了我的烟头，罪恶在等我出手，时刻保持原地待命，怕麻烦你就先走，不装清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千万别投机取巧，因为恶人总会有恶报，大道理我不懂，为民除害绝不怂，大人物很普通，坎坷让我变凶猛，大道理我不懂，为民除害绝不怂，大人物很普通，坎坷让我变凶猛，一切正道从来都不好走，大人物习惯身边总有小丑，是我的东西谁都不能抢走，我有些有肉怎么可能逃够，勇敢地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踏平那不踏平的路，要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要做个大人物，就算那挡住我的路，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活力派依旧在直播。那么也是从上周啊，刚刚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正式进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了，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了。那么在最近啊，这两档这种重大的运动赛事衔接之际呢，我们也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大部分朋友这种所谓的大众健身，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前几天我们聊过了关于运动的强度，关于力量和有氧心肺训练的一些比例的安排等等。那么其实今天呢，咱们简单来聊聊吃啊。我知道可能关于饮食营养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单拎出来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好好的聊上七期啊，没问题。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跟各位说一个点，就是大家如果说希望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呢，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你的日常饮食偏好的基础上，千万不要有过大的变动，而且不要有太过于极端的一些做法。举个例子，好多人朋友可能刚开始运动呢，就说 OK， 那我现在每天开始吃草，开始吃减肥餐啊，开始吃轻食，一天吃三顿，然后呢甚至是晚上过午不食不吃饭，能不能瘦下来呢？当然可以，但是这是不健康的，而且呢也不利于帮我们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会给各位的建议是，在你现有的饮食偏好的基础上，我们只需要稍加改动，要给身体和你的大脑一个充分的适应的空间。我们可以先把那些比如说高糖高油的东西从你日常的分量当中拿出来三分之一，甚至拿出来一半，然后看你能不能在一两周之内适应过来。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更多的调整，而如果说你觉得无法忍受，我们可以再稍微回来一点，让你的身体逐渐接受一个你要改变饮食习惯的这个事情。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你干嘛不敢坦白？坦白的说你喜欢，喜欢说存在感，喜欢狂野姿态，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你想要怎么办？我不想要再等待，我为什么要等待？等待你跨过坎，等待你长了胆，干嘛不直接冲刺？我大概会让你爱。爱 别冲你时间 Let's talk about it， 面对面也眼对眼，你要不要说了到底？哪有那么多的内心戏 Let's talk about it， My oh my 你烦不烦？难道你想成了到底？ 假如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不要想太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在等你客气，别把我当作空气，是时候变得了别最讨厌我的那爱。假如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不要想太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在等你客气，别把我当作空气，是时候变得了别最讨厌我的那爱。 哪有那么多的内心戏 Let's talk about it， My oh my 你烦不烦？难道你想成了到底？ 假如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不要想太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在跟你客气，别把我当作空气，是时候变得了别再逃避我的那爱。假如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困难，